啊、你有冇諗清楚当日你去 make 呢个 commitment 嘅时候、啊、究竟你承担咩代价 你嚇 Q 死咗啦已经、啊、死 咗。但我觉得自首呢一个呢如果政府真係告你嘅话呢、啊、我觉得亦都冇问题。 係。 嗯。 例如好简单你好多专业人士嘅当中係咪 嗯。 例如揸律师牌又好揸呢、這个咩专、业牌照你都好啦、嗯、工程师又好、医生又好嗰啲咁样。 嗯。 你唔知制造緊喺成个社会里面一个最大嘅难题咩 嗯。 因为我哋啲专业团体呢如果你真係犯咗咁大镬嘅嘢嘅时候呢、 嗯、 你係要报俾你专业团体听。 嗯。係啊。 咁你吊销余若薇嘅大律师资格。你吊销戴耀廷戴耀廷都应该有攞落大律师牌嘅。你係咪吊销佢嘅资格 嗯。 大学都系㗎啦你做教授你自己犯咗刑事罪行嘛。例如陈建文咁你真係要报俾学校㗎噃。 嗯。 咁佢炒唔炒你鱿鱼啊嗱呢、這个呢亦都延续咗头先我讲嘅所谓你成个公民 不服从运动一样嘢。 嗯。 如果你话一两个佢哋梗係吊销咗你牌照算啦。如果你系万人空巷佢都真系走去告你嘅话呢、嗯、个就制造咗唔单止系政府亦都系呢啲喺建制里面呢或者个主流社会里面呢嘅专、业团体一个好大嘅难题。 系、啊。 同埋个困局嚟㗎。喂，令到个政府系好尴尬嘅，大哥。 喂，唔止专业团体。 喂，我而家唔系强奸非礼嘛，大佬。我唔系走去偷窃啊嘛。我而家系为咗一个正义嘅行动去承担罪责、付出代价嘅时候。 嗯。 你够胆你就吊销我的牌。 嗯。 系。 你唔俾我做专业人士。嗯。你够胆啊？ 泛民嗰廿几条友都有份添。 系咪？ 系。 你几大镬呢样嘢？喂，所以你话喂自首呢个行动。From start to finish，由头到尾，我觉得系令到呢个政府咧，成个制度啊， 嗯， 即系成个主流嘅制度系崩溃啊。 系啊， 如果系真系多人去啊，你屌你乜得十几有，梗系冇够用啦，大佬，我吊销你一个牌照乜嘢啊，大佬，系嘛？因为你当中系涉及到好多人嘅即系专业噶嘛， 系啊， 即系你占中十死士咁样，喂，当中好多系专业人士嚟噶嘛， 系啊， 咁嗰啲团体点样面对啊？好啦，如果佢俾 discretion 你嘅话，佢意味咩？名存实亡。喂，呢条桥仲唔忍点？ 即系对制度现有嘅制度全面冲击。 系啊，喂，你作为一个反对派，面对一个不义嘅当权者嘅时候，佢设立呢啲嘅所谓嘅社会嘅组织，包括呢啲咁嘅专业团体嗰啲组织，其实佢系其中一个嘅支撑紧呢个政权噶嘛？如果理论上嚟讲就系 维稳用， 系咪啊？维稳嘅组织嚟噶嘛？好啦，而家我哋有万人。走去呢一个嘅自首嘅时候， 嗯， 喂呢啲咁嘅专业团体或者佢所属嘅，例如学校又好，乜、都好，佢点样处理呢啲学生啊？点、样处理呢啲教授啊？点样处理呢啲所谓佢嘅专业团体嘅会员啊？喂呢条仲唔系好巧？好巧喎、啊！ 咁即系如果你咁讲个自首咧，你作为一个运动咧，其实一个叫做突破点嚟嘅，即系而家系胶着咗啊嘛。系嘛？嗱，其实咧， 亦都系行动升级嘅。行动升级令到呢个当权者咧系不知所措。 即系你觉得 知点样回应你？ 你觉得呢条桥系一个即系打破胶着嘅一条好桥嚟嘅？ 我哋再研究啦，即系运动仲有其他嘅方法，但系呢一个一定要做。否则咧，其实你自己道德上你过意唔去啦。你话俾人听，屌我冇人去噶咁啊！你会唔会咁讲啊？ 唔会， 即系黄毓民应该同人哋讲嘛。你话你唔会自首，之后你冇人去过啦。 喂，但系佢当初话保护学生嘅，你保护学生，你更加 我有听佢节目噶，佢节目真系咁讲噶。 你喺网上保护学生，同实际上喺行动上同喺现场里边保护学生系两码子嘅事嚟噶嘛，大哥 系 咪？佢实阿调到嘅，我而家攞晒佢啲逻辑嘅，实阿调得到呢样嘢噶。 嗯， 但系你唔自首嘅话，即系话你唔承认你做过呢样嘢啦。 嗯。 咁即係话你 prove 唔到你曾经参与过呢场运动啦。 唔係啊，佢 真 係 你真係冇人做过囉。 佢早喺上年佢已经喺度话呢个运动唔得㗎嘛。 咁你去你去做乜撚嘢啊？ 佢去系要保护佢支持者啊嘛。 唔係佢讲嘢好撚多矛盾啊，最新个矛盾。 算啦，呢留返俾你监察娱乐。 唔系我都要讲啊， 大佬。 你都要讲我惊。 你搞到阿周深喺出边啫。 你知唔知 闹下闹下咁，大佬。 讲翻呢个留翻第三节讲呢个。唔系但系其实你讲咧，即系话你话集体自首嗰样嘢咧，你惊唔惊话冇即系其实净系得嗰几条友啊，即系嗰个所谓即系叫知名人士咧，即系呢 我惊噶。其实呢我真系玩过呢一个游戏嘅。 但而家有咩 集体自首呢游戏呢就系2000年嘅时候。咁呢我就系、是、第唔知第三批人呢系中咗呢个未经批准嘅集会。包括协助同组织。 包括協助人參與。 嗰陣時啱啱過公安惡法嗰陣時。 咁咧就點解咧？我去撐阿長毛，咁佢告鳩埋我。嗰日咧有幾百友喺度嘅，咁我說服到咧係有，我唔記得咗應該有百零友喺度啦，就自己去集體自首。咁最後點咧？冇一個集體自首嘅人去告你。我俾啲 comfort 嗰啲咧，而家驚到咧鼻哥窿侮辱咧，驚到就係瀨尿嗰啲人。 喂，即係原來差館嘅 capacity 係咁低嘅。 哦，即係唔係佢嗰個過程好快嘅。可能登記呢個身份證咧就算夠數㗎。你話你自己去過啫。係咪？因為點解咧？佢係連我想佢做三響炮啊。嗱，佢先告長毛上門拉人第一次。OK， 凌晨嘅時候，跟住我去搞個集會同阿劉山青，你喐埋我。OK。咁跟住我哋集體自首，你咪三響炮囉。係咪話我哋個個都係參加未經批准嘅集會㗎。因為點解呢？你公民抗命去 break the rules 係第一步。第二呢，佢唔告你嘅時候呢，一方面你可以詮釋就係話名存實亡，但另一方面就我承擔罪責㗎。係咪嗱，我而家嚟投案啦。你嚟告我啦，你嚟罰我啦，咁樣。 即係你用承擔罪責就可以突顯出呢個法例本身或者制度本身嘅方法。 因為對政府嚟講，告唔告你都係一個難題㗎嘛。 係啊。 嗱，你諗下，我再重新頭先個觀點，我唔告你，咁條法例真係有咩撚嘢用啊？你連自首都唔撚告你喎。 係。 係咪啊？我話咗我去㗎喇喎。係啊。係咪啊？你嗰個係 strict liability 嚟㗎嘛？如果法律上可以差唔多咁講係，如果唔告你嘅話，咁咪真係名存實亡咯。 係啊。 喂，其實係有完全係有 political meaning 喺入面㗎，即係有成個政治嘅 implication 同埋意義喺入面㗎。呢、這個舉動係，而家唔係話鳩撐呢個戴耀廷或者三子啊，而係在於，喂，你將嗰個公民不服從嘅運動由佔領再提升一個層次啊嘛。是挑战緊你个法律㗎嘛。 同埋你而家成日都话佢而家喺个运动啊占领区里面已经即係鳩揈揈㗎啦，冇佢嘅位置喺度㗎啦。喂，唔通佢真係分配物资啊，即係好似女王咁样煮饭食啊咁样。即係你冇啊，你冇佢位置啊，你去到边度俾人屌到边啊。即係你又你争在未贴佢个样出嚟话提防左交将佢变啊，唔系已经系左交喎，已经 贴咗啦。 啊，佢系左交。 搞公投嗰阵时将佢同埋麦索里尼同列㗎嘛。 喂，所以如果我系双王嘅话呢，我就会承认啦，我真心㗎，我唔系玩鸠佢哋啊。你估我会承认咩呢？我制造骚乱。屌你，我勇武抗争啊，仆街！我讲咗咁撚耐，咪终于制造咗出嚟囉。不过你抗争勇武抗争唔到人哋，你俾人哋勇武抗争你啫，就因为俾人剥球呢班契弟。係咪？本来你又话打不还口，骂不还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呢，就先至系戆鸠嘅。咁你嗰日咪正正係中晒啲嘢囉，屌你俾人剥到阿媽剥心。 你讲喺 學喂，咁我如果作为一个领导者嘅话，我有承担，我有责任感嘅话，咁我咪承担我自己制造骚乱囉。 咪呢样嘢系佢。 咪啱你何车囉，屌你真係。 而且呢样嘢系佢而家系梗能够做嗰样嘢嚟㗎嘛。咪你真系冇晒角色㗎嘛，佢咪唯一样嘢咪可以做咪自首囉。 係囉、 啊。係囉、啊。你争在你嗱。 喂，旺角骚乱我有份嘅。系咪？有咩问题啊？ 承担翻佢罪责。 喂，我啲徒子徒孙嚟噶嘛，佢成班，系嘛？ 唔系佢亦都封咗你嗰班建制派嘅班口，就系话你而家破坏法治啊嘛！你点样完成翻呢个法治程序？你点样去尊重翻个法治？我就系公民抗命最后尾要承担嗰个就系叫法律责任啊嘛！ 如果我系佢啊，而家日日许 Sir 都喺度讲噶啦，或者代许 Sir 喂叫咩名话？Anthony 又唔係 話， 唔係 我唔係。喂，今日我啊去剪緊髮嘅時候， 江 Sir， 江 Sir 都見到佢講啦，佢咪講緊咯。佢話旺角裏面有啲激進嘅團體啊嘛，同埋分子嘛，講好多日啦，係嘛？屌大佬，喂，我話俾佢聽，如果我係啊老邪，咁我咪係咯。 啊屌！ 喂，我與有榮焉啦。 屌！ 喂，我唔係激進團體啊。 你應該好開心。 唔係本土民主反共啊，係嘛？喂，三大纲领咪咁咪香港最激进扑街屌！ 佢讲嘅啫， 系咪？我仲唔系本土派嘅表表姐扑街， 系 咪？而家喂，点解唔自己去承担罪责？ 嗯， 喺度鸠叔啊！你而家你就真系叫鸠叔嚟嘅捻样屌真系， 唔系 喂你做完嗰样嘢唔捻咁认，男人大丈夫。而家我挑战你，黄宗文，男人大丈夫做捻咗嘅嘢，唔该你认咗佢啦。我屌你， 系 你一系话俾人听，你从来冇捻过去过旺角。 有晒相㗎喎，冇乱嚟 喎。你一係话俾人听，你从来冇人去过金钟。 有相㗎喎，影晒㗎俾人。 咁我係 key 图落去啫，话你屌我讲下即係都得囉，係咪 吓。 喂，你唔係鸠叔到咁係咪 有 唔係咁 你点样

如果你方針係 OK 嘅話，即係話我會認同學生代表嘅決定啦。咁、 嗯、 人家會咁答你嘅，屌我都唔撚同意你，咁我點會 follow 你呢？所以其實呢個已經係好好嘅啦個 result。但我睇另外一個嘅答案咧，就係、是、話佔領運動係咪一個團結嘅整體嘅時候咧、 嗯？ 就證明咧點解雙方咁 desperate 係咁、 嗯、 要霸地盤啊？係有 72% 同意同非常同意咧，認為呢個佔領運動應該一個團結嘅整體。 係 係啊。 即系边一个破坏团结嘅话咧，啲人就会采佢都戆居。 嗯嗯，咪事实上你落去占领会场嗰度，你系见到好多人系即系即使冇大台都好，佢哋系好清楚自己个角色系点样噶嘛。 系 咁你慢慢嗰个组织系咁样建立出来。 所以咧，冇组织、冇领导、冇大台、冇大会啲咁嘅讲法咧，其实系无限夸大咗嘅。 系、 嗯， 所以点解我前个礼拜定系上个礼拜都唔记得咗啦？又俾我講中，你梗係啦！你做政治決策嘅時候，你點可以淨係睇住個 Facebook 㗎？ 嗯、 你呢一個所謂嘅現場嘅民意調查，一個中大嘅博士生，佢都訪問 聽， 都訪問到唔少人㗎，訪問咗七成七百幾人㗎嘛，嚇個 sampling error 好細嘅啫嘛。 嗱，登咗讀媒㗎，呢、這個係 係嘛，可以 refer 去讀媒睇睇。 係， 喂，你其實點反映到呢樣嘢嘅咧？一小數人，係、 嗯、 基本上好 vocal 嘅人。 嗯、 即系有乜嘢咧？呱呱嘈嘅人咧、嗯，其实系占得一成到嘅啫。 系啊，早两日啊，连阿金英都俾屌走埋。 吓、啊，喂，但系咁讲，金英佢只不过攞阿习总张相过去玩嗰、那 个纸牌。 你谂下，如果话呢个运动唔系一个团结嘅整体嘅人、 嗯、 加埋都唔够12%。 系， 嗯， 咁即系话呢班人系咪真系少数人嘅少数啊？ 系 系啊， 使捻理佢咩？屌， 咁、嗯、你七。百几人里面嚟讲，我系百几人嘅啫，可能系。 其实可能更少，因为嗰班人觉得我净系代表我自己 几十人啦、啊， 啫嘛， 几十人啦、啊， 几草嘢嘅就原来， 几草嘢嘅咋？嗰七百几人里边，七百几人个 sample size 算系大嘅、啊，因为点解你现场唔系太多人噶嘛？ 系啊，啱啊， 同埋你做咗成个星期啊嘛， 系啊， 所以佢系准确噶啦，已经， 嗯， 系咪？即系你话冇人可以代表我呢个说法里边， 嗯。 基本上就係調翻轉頭，就係問佔領運動係咪一個團結整體啊？係 係啊， 非常同意得 3.3% 就屌你， 嗯， 係咪1%得七個人，七三廿一得廿零人就屌幾草嘢咋？真係阿 Andy 你講啱啊，大佬， 係啊， 係少數中嘅少數嚟， 嗯， 佢點解要騎劫個運動啊？因為只係少數嘅人可以騎劫一個主流嘅運動啊嘛，係 啊， 所以大家嗰啲友咧，嗰啲領導咧驚緊啦，屌冇領導冇組織冇大台，大家個唔敢揸咪，屌你咪從嗰度計咯，仆街。其實超過七成以上嘅人都認為我哋應該係一個團結嘅整體嚟嘅， 係 係啊， 即係有進有退，大家一齊共同行動。 嗯， 喂，呢個係一個好自然啫，群眾行動點唔係一個集體嘅行動嚟㗎？ 唔係咁，所以其實咧，我諗就而家咧，即係呢個學聯啦，係嘛，即係亦都即係喺度招募呢啲叫做文宣隊咧，即係入去呢個旺角啊，即係進佔呢個旺角。哇！屌你，而家開始有人喺高登嗰邊喺度屌啦，就話誒呢個學聯滲透呢個咩啦，滲透呢、這個叫旺角啊，又話想喺呢個旺角搞埋啲咩自修室啊，嚇、啊、自修室咁撚嘈，即係旺角你點搞啊？嚇、啊，跟住然之後你即系，然之后咧就话，你咪喺度插旗啊，又剩啊，即系咁样样。 喂，你去过旺角，我去过旺角自修室同埋图书馆有好耐噶咯， 系好个别。咁呢个唔同啦。但系其实讲真，其实佢哋而家又系做紧佢哋可以做一样嘢啊嘛， 系咯， 系嘛？而家系叫做系每个唔同嘅 position 都系发挥佢最大功用啊嘛。 喂，呢、这个问题、啊、我前个礼拜已经喺个环看金英嗰度 系讲过， 我话喂，而家呢个运动系一个舆论战、PR 战， 嗯， 你要赢。就一定要赢到群众嘅由同情到支持到参与嘛，系三部曲嚟噶嘛。你连同情都攞唔到嘅时候，你点捻样赢啊？呢场运动， 嗯， 晨早就应该出学联报啦。如果我系学联秘书长嘅话，25年前，周界派点解我要占领运动啦？咩叫公民抗命啦？喂，你点可以输个文宣俾佢？ 唔系啊，屌你而家俾人哋即系铺天盖地，净系贴嗰啲海报啊，咩慎防左交啊，即系盖过晒你嗰啲嘢。喂，其实你而家做呢啲嘢好迟噶啦，已经系 都唔紧要，迟到好过冇到。 系， 同埋咧。即係你所謂組織嗰個文宣隊咧，其實如果我係學聯嘅話咧，落翻去院校，嗯、即係幾大院校啊？而家我唔記得咗啦，6、7定8間啦，8大院校係招募翻學聯嘅會員啊嘛，因為所有學生會嘅會員都係學聯嘅成員嚟噶嘛，咁、咪各間院校做咯，即係好似我講法咁，係嘛？理工負責紅磡咯，係、嘛？城大就負責九龍塘咯，地鐵站我意思或者火車站嗰個位置咯， 啱 係嘛？ 城大浸大， 喂，你出一份報紙。